开始今天的课程，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在今天上课以前都有做过保护冥想吗？没有的同学请按一，有的同学就不用按了。好，还有其他同学吗？还有其他同学吗？那大家，要不然的话，我再带大家再做一次这个保护冥想。好吗？同意的同学请按一。好，现在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好，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感受一下来自大地母亲的支持，深呼吸，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脚和地面接触的地方，感受一下大地母亲承载着你，无条件的承载着你。想象脚底长出根须，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感受到来自大地母亲的能量，充满了无条件的爱的能量，顺着这些根须，慢慢的往上，往上，继续往上，来到你的脚底。让它继续往上，来到你的小腿、你的膝盖、你的大腿，持续的呼吸，让所有的能量继续往上，最后汇集到会阴处，感受到能量带着大地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支持进入到你的海底轮，让能量在那里运作一会儿。你或许可以感觉到海底轮开始旋转，或许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安全感是否足够。如果你感受到很堵，没有关系，让能量帮你清理和疗愈你的海底轮。继续深呼吸，随着每一次的呼气，将能量往上带，让它来到你的脐轮。感受一下你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允许能量进入并清理你的脐轮。继续吸气、呼气，让能量往上，来到你的太阳轮，允许能量带着无条件的爱进入，让它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太阳轮，让能量继续往上，来到你的心轮。如果你感到有任何的情绪，让它们自然的出来，让它们自然的流淌，允许能量帮助你清理你的心轮，能量慢慢的、慢慢的来到你的喉轮，感受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想要表达却没有说出口的话，它们是什么？允许 能量进入你的喉咙，来帮助你清理你的喉咙，让能量继续往上，来到你的三眼轮。你可能会看到一些颜色，或一些图像，或者感受到眉心之间胀胀的，允许能量进入，来帮你清理、疗愈你的三眼轮，让能量继续往上，来到你的顶轮，继续深呼吸。随着每一次的呼气，让能量继续往上，往上，往上。随着每一次的呼气，让能量继续往上，往上，往上。观想能量一直往上，来到宇宙正中最大的一片星云的正中央，能量所经之处形成一个管道。观想来自宇宙的金色的能量顺着管道像水一样洒在你的身体上，包围你身体的每一处。随着每一次吸气，把金色的能量吸入体内，随着每一次的呼气，呼出体内所有的怀疑、担心、害怕、难过，呼出体内所有的负面能量。重复的吸气，把金色的能量吸入体内，呼气，呼出体内所有的负面能量，直到你的全身被金色的能量充满着，形成一个金色的身体。此时宇宙发出一道白色的光，沿着管道下来，在你金色的身体外，形成一个蛋形的能量保护罩。好，已经完成的同学慢慢的回来，慢慢的把意识拉入当下。回来的同学请按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更多的去探索一下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先进入到阿卡西，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去探索的话，我们要抓紧一点时间。那么在每个人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然后读音三遍 Takuru。好，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读音三遍 Takuru。完成的同学请按一。好，跟着我一块念起请词。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是之名，以 Taku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那么在今天的那个自我探索的一个环节， 我想要让大家去看一看，就是我们在阿卡西里面，除了去探索，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讲的关于前世的一些事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阿卡西里面去探索今生发生的一些事件，并且呢，你可以找到那个情绪，找到这些情绪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在阿卡西里面来做这样子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希望现在每一个人看一看自己与最亲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你的母亲，可以是你的父亲，然后找到今生你觉得他们对你伤害最大的那个事件。如果你不愿意探索母亲和父亲，你可以随便选一个更亲近的人去探索，然后找到在这一生里面他对你伤害最大的那个事件。好，如果有答案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好，1813，觉得比起父母对我的伤害，我对父母的伤害好像更大。1813，那你就继续去看一看，你觉得你对父母伤害最大的那个事件是什么？然后是要说幼年远离父母，在外公外婆家长大，那么是要你需要去找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件让你记忆特别清楚的事情，你觉得对于你来讲伤害最大的那一件事情找出来。好，得到答案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好，悠悠，3岁被父亲罚站，我不认为自己错，就把自己站倒来证明他错了。这个事情让我看得特别维护自己的，看到特别维护自己的意志，小心翼翼的看护，因为我怕被别人左右，结果反而被控制，自己与自己分离。好，非常的好。但是悠悠，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你先不要去下任何的结论，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就是你不认为是你的错，但是你被父亲罚站的那个场景，去感受一下你当时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小燕，我的一个女朋友拉着我一起做事业，并不是我非常喜欢的事业，好像我也没有决断力拒绝。好，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去看一看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情绪，然后允许这些情绪出来。好，是要说假期回父母家，妹妹说我为什么来她家，妈妈听到也没说什么，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好，当你看到妈妈淡淡的看了一眼之后，你当时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Angela， 因为妈妈炸糍粑溅起来的油烫了我一脸，爸爸在我面前打妈妈，其实都是我自己因为好奇跑到油锅边上去的，我觉得都是我自己的错，为什么是妈妈在承受？ Angela， 你也同样的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看着一切看着一切的发生，然后去感受一下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然后有着什么样子的情绪。1813说，我在没有告知我父母的情况下自行辞掉了事业单位的工作，并且离开家一个人跑到了国外。我父母觉得他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因为我辞掉了很好的工作，然后我一个人跑到国外，我妈妈因为想念我常常哭泣。好，1813，去回到当时的那种场景，然后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派呢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准备在自责里待多久？想说我希望他说不是这样的，希望他只是需要照顾妹妹，才不得已让外公外婆带我。好，非常的好，去允许当时你当时肯定是有某种情绪的，去允许当时的情绪重新经由你的身体表达出来。好，悠悠特别的气愤，但无力反抗， 让这种气氛经由你的身体表达出来。小燕说：“我当时对财富有很多恐惧，很想快速改变，感觉很无奈和无助。”好，那么你也同样的把这种无奈和无助的这样的感觉，然后让这种情绪在你的身体上充分的表达出来。小叔在不停的流泪，好，没有关系，去流泪。同时呢，每一个人已经感受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已经允许他出来了的同学，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情绪，它汇集在你的身体的哪个位置。好，小叔在肚脐周围。好，去充分的去感受，感受那种情绪。小燕说汇集在后背部、腰部和头部。好，因为有一些很早以前积累，但是被压抑的情绪，会直接压抑到身体里面。可能我们都已经忽略了，都认为说，哎。已经没有这个情绪了，但是事实上，当你在阿卡西里面的时候，当你重新去看到这个东西，并且去允许这些情绪经由你的身体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发现，你经常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个情绪在的位置。安吉拉说：“爸爸让我觉得很害怕，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凶，对自己的家人这么残忍？”对于妈妈，我觉得抱歉也无力。我想为她辩解、制止这样的行为，可我只能看着它发生。我整个人都冻结住了。我好希望自己与这个世界无关，那该有多好！好，Angela，去看一看这些情绪藏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悠悠说：“愤怒包裹心脏，竟然是伤心，不是肝脏。”是因为不被相信，也没有解释机会，心里难过，心里难过，所以悠悠去观察一下，就是这种情绪，集中在，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心脏上，然后去充分的体验这种情绪，感受这种情绪。好，那么当你在阿卡西里面。读到一个问题是由今生的某个事件引起的，那么你就回到那个事件，充分的去回到那个现场，充分的去感受情绪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然后在相应的位置画上疗愈符。好，现在每个同学在情绪累积的那个身体的相应的部位画上疗愈符。然后读音阿库那，请求阿卡西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个情绪。如果是在后背的同学，大家就可以画到胸前相应的位置上。小手尾椎部开始发麻。好的，所以你们先要允许那个情绪透过你的身体表达出来。然后现在在相应的位置画上疗愈符，然后请求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一部分的情绪。其实我们身体上有很多的疾病是由于压抑的或者是忽略的一些情绪滞留在身体里，没有充分的让它。通过你的身体充分的去表达，而导致的，而早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的话，可能平时当我们回忆它的时候，它就像是在想别人的故事一样。但是当你在阿卡西里面，当你允许自己进入的更深，当你允许自己去感受那种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情绪一直都在你的身体里。可能很多年，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或者是不舒服。可能你去医院也没有检查出来 有很特别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帮助大家清理和释放这个情绪，所以大家画上疗愈符，静静的跟自己待在一起，配合呼吸，去清理和释放这一部分的情绪。好，给大家留5分钟的时间，我们4:45准时回来。